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是有啟發性，但是那個又是一個，當然某程度上去回那個搭便車的問題，就是說喂，咁你去掟汽油彈，我唔去掟，咁我都可以得到個好處㗎嘛。 就係話呢，根本呢就係話，所以話就係話呢，即係如果當我哋一個民主嘅社會，即係我哋希望一個，咁我其實大家呢都要做，大家都有， 冇錯， 係會激烈去表達意見，激烈。 即係投票一樣，冇錯啦，都係講投票一樣啦，係咪？即係如果你搭便車嘅話，就話去、哎、投票咁辛苦，或者有大風雪，又乜嘢揸車咁遠去投票站， 係啦。 多我一個唔多少，我一個唔少，個個都咁諗嘅時期， 係啦， 咁啊弊家伙。 冇錯啦，而且另外就係話咧，因為之前財哥我哋都聽咗財哥咧、嗯，即係分析咗好多講咗呢個由呢個策略論咧，即係博弈論去分析，就話譬如話講咗好多嗰啲工地悲劇嘅問題， 係啊係啊係啊， 譬如話頭先講嗰啲污染嘅環境。就話原來咧，無論如何呢個社會咧，佢自自然然咧就會走向呢個結果嘅。即係話咧，我呢班商人咧，無論如何，因為佢覺得佢有好處啊嘛，佢覺得佢可以濫用呢個大自然嘅資源咧，佢有好處，佢一定唔會停落嚟嘅喎，即係冇嘢制約到佢。咁所以咧，我哋就需要一啲政策咧，即係個政府咧去支持，就去定一啲規矩啦。咁我哋亦都知道，頭先即係之前啲策略論都講咗，就話如果兩間公司。剛才講廣告啦， 係賣廣告啊！ 原來發覺原來任何企業都好咧，只要佢哋一班企業嘅話，佢同埋佢哋會長期不斷咁玩呢個遊戲啊！咁佢哋一定會夾埋嘅。 係呢、這個亦都係合謀定價咯，出名啊！可能香港嗰啲咩汽油商啦嚇，不過我哋冇證據啊。 冇錯啦，即係你無論如何，你嗰班人咧，原來喺自然嘅環境裡面咧，用呢個策略論博弈論去諗咧，其實佢一定會咁做。 但係當然呢個又係好有趣嘅、 嗯， 即係呢個又係咧，你嗰、那個英文叫做 breaking rank 嘅、breaking rank 就係話，如果佢突然間即係。佢一一跳出去就係話，譬如大家嗱，我哋一齊抬高價格，於是咧就嚟去剝削嗰啲消費者，係嘛？魚肉啲剝削嗰啲消費者，但其中有一個唔生性嘅，靜雞雞減價，哇！佢咪發到豬頭咁咯，係嘛？因為哇，啲人知道原來你嗰度平咁多嘅，咁嘅時期你呢個咁樣嘅，我哋叫卡特爾啦、卡特爾啦，咁你就冧檔啊！ 但係咧，冧檔完之後咧，個結果又去翻頭先財哥嗰個極飛彈，即係嗰個鷹派嘅問題，因為佢哋咧就會夾埋一齊，一齊就大家一齊就跳出嚟，唔違反、唔遵守協議啦。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佢中間係有一個。即係不斷變動個平衡嘅，即係嚇冇錯。 咁亦都係仲有頭先財哥講過啦，原來到最尾咧係大家一個協議啊，夾埋咧，同埋一個信息係非常之關鍵 嘅。係 咁樣咧，原來喺我哋現代嘅文明社會咧，其實政府就最啱做到呢個角色咯。即係話佢咧可以維持到一個有效嘅法治啦，即係佢要一定個法治性。 咁啱，啱，啱。 係啦。 即係其實真係，除非你係一個好極端嘅無政府主義者啦，或者好似美國嗰啲所謂茶黨嗰啲咁樣癲癲地嗰啲啊，所謂 libertarianism 嗰啲啦，即係自由至上主義嗰啲咁樣話咧，其實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明白呢個道理，就係話政府咧嚇、你可以話一個必要嘅邪惡嚇、necessary evil， 即係兩害相衡取其輕、一個無政府狀態，但係到頭來其實都會出到啲惡嘢嘅， 冇錯。 抑或係有一個政府嚇、特別最好嘅就係民選嘅政府， 冇錯 嘅時期咧，其實已經係最。最好嘅兩害相衡咧，係最輕，而且佢係真係可以做到啲好嘢嘅。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我哋真係總結咗咁多呢、這個即係博弈論呢度咧，咁我哋就會起碼會諗到有少少 有啲啟發， 有啲啟發可以睇到，即係我哋民主嗰個思想啦。其實同埋呢個有政府，即係我哋要需要一個政府呢個諗法咧，其實係有 support 嘅，即係我哋係。 其實當其時，而家講翻上嚟嚇，係咪十八世紀啊？應該即係英國嗰個哲學家霍布斯啊 ，Hobbes 啊，其實佢都係提出咁嘅思想，不過當然係唔識得博弈論啦，亦都冇頭先你嗰啲分析，哇，即係咁細緻咁深入啦。但其實佢即係比較上粗略上個概念，佢都係咁講嘅。佢話因為人嚟講咧就自私嘅，咁人嚟講咧就會係鬥爭啊、紛爭啊咁樣啦，不絕嘅話咧，其實大家都會好慘嘅，即係英英相遇啊，等於係嘛嗰啲 hot hot 嗰啲咁樣。咁我話到頭來咧，我哋都係要最後要犧牲一樣嘢，即係每人都犧牲少少，就係、供應一個共主，即係以前我哋中國叫共主啦嚇、即係姚信啊咁樣。咁然後由佢咧即係雖然你係即係犧牲咗少少嘅自由，個人自由，但係換嚟嘅咧就可能係其他方面更加自由啊，同埋有保障啊，係嘛咁嘅嘢。咁呢個就霍布斯係一個。呢、這個粗淺嘅嗰個層面嚟講啦，但係你頭先講一個咧，就係用一個博弈論， 同埋就算用翻財哥再之前講話啦，原來就算呢班生物冇諗過咧，原來佢哋都會有翻博弈論嘅結果，就係話我哋就算咁多地方咧，都會有政府嘅喎。你可以睇到其實呢個政府呢件事咧，係一個本身係有一個有基礎、有生物基礎同埋社群基礎。 咁呢個我之前都講過嘅，其實你所謂政府。 只不過因為人類嘅文明發達咗，咁所以佢嗰、那個即係領袖啊，或者個首領咧，就變咗係一個所謂統治階層啫，或者領導階層啫。咁但係動物界嚟講啊，根本你好多呢啲所謂群居性嘅生物，即係老虎啲唔算數啦，嗰啲啊單打獨鬥啊，係嘛？咁但係你就算獅子啊、狼啊，好多咁嘅時期啊，即係啲野牛啊，其實佢都有個頭領噶。系嘛？但系呢个头领嚟讲，其实佢系一个权力等级架构嚟噶。诶，虽然佢你话佢唔识呢啲咁嘅嘢，但系个问题佢点解会忍受会有咁嘅头领啫？啊，啲猩猩啊，嗰啲忽忽啊，咁样有个头领啊。但系个问题，因为如果两个咁样嘅啊群落，一个有头领，一个冇头领嘅，嗰、那个冇头领嗰个咧，一早已经被淘汰咗啦嘛。大家喺个生存竞争入面系嘛？咁、所以咧，其实你呢个有头领嘅。即係有講得難聽啲，有統治者同埋被統治者咧，其實係有背後最簡單嘅即係生存競爭嘅邏輯。 冇錯、 即係雖然我好細個嘅時期，我已經問㗎啦，即係我就一個好理想主義嘅時期，我諗可能真係小學嘅啫，或者係初中嘅啫。哇，點解呢個世界一定要有統治者同被統治者咧？咁樣個個都自由自在，唔好俾人統治，唔好咩咁樣？咁、但係我心裡慢慢我先明白到就係話，其實冇得拗嘅呢樣嘢，係咪？因為你一隊忽忽，呢隊忽忽同嗰隊忽忽，一個有一個冇。冇嗰、那個嗰隊就已經俾人淘汰咗啦。 同埋就算佢哋唔淘汰咧，佢哋自己裡面可能都會打交打餐死。 咪就係咯，咁所以到頭來咧就有嗰啲咧，就即係佢哋供應下啊，我哋不如都係有個頭領咧，嗰、那個基因啊，即係我哋接受有統治者嗰個基因，自然一定係喺個群種入面散播開嚟噶嘛。咁所以呢個冇得拗嘅，呢、這個邏輯係冇得拗嘅，係嘛？咁只不過咧，我哋而家嚟講話喺以前嚟講。呢啲咁嘅統治階層同埋被統治者咧，嗰、那個關係可以係好懸殊、好懸殊就充滿住壓迫同剝削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即係越嚟越即係人類文明嘅時期啦。呢、這個即係政府同人民之間嘅關係咧，我哋嘅要求就越嚟越高啦。 冇錯， 係嘛？即係要有認受性啦，啊，同埋咧要即係有輪替嘅，係嘛？我哋可以監督嘅，可以撤換嘅，可以彈劾嘅，係嘛？就咁解啫嘛。呢、這個就係個文明嘅演進啊嘛，係嘛？ 好 啊，嗱，咁呢個咧真係好有趣 嘅。咁樣咧，你係咪就？要解翻你 啊！解翻咧嗰個即係利他性行為咧，其實都係用一個基因嘅計算嚟嘅，真係一個叫遺傳學嘅計算嘅。咁好出名嘅咧，就係講呢個一個英國嘅生物學家嚇，佢遺傳學方面都有貢獻嘅。喺呢個五六十年代好似啦，咁有人問過佢一句説話咧，佢答咗一個答案咧，就係被人引用到而家嘅，即係佢半講笑嘅啫。佢話你話即係生物啦，其實應該都係為咗保存自己啦，係咪自私嘅啦咁所以如果譬如你有個兄弟跌咗落水，你會唔會捨身去救佢咧？咁樣樣啊？佢點答咧？佢話當然唔會啦，係唔會啊嚇。不過如果兩個兄弟或者八個表兄弟咧，我就會啦。咁我呢句説話咧就成為名句嚟嘅，到今時今日都廣為引用嘅。咁佢嘅意思即係話，因為個問題，我同我兄弟之間咧，只係得一半嘅基因係相同嘅，係嘛？如果我犧牲咗我自己咧，嚟換咗佢咧，其實係完全冇著數嘅。 同埋可能會 一命換一命係冇著數， 你可能未必換到。 因為嗰個基因嚟講嚇，即係就算我假設換到啦，係嘛？咁即係冇著數嘅。但係個問題咧，嗰個一半嘅啫嘛，一半嘅啫嘛，咁我犧牲曬我成父基因，但係個問題佢話，如果係兩個兄弟咧，咁因為每個兄弟有一半我嘅基因嘅話咧，咁我救兩個兄弟咧，就加埋就等於即係整套嘅基因咧，咁其實就打個平手。咁但係同樣道理嘅話咧，如果係有八即係四個呢個係表兄弟嘅話咧。唔係喎，佢話八個嘅，我呢度都好多我寫咗，係因為佢計上嚟咧，即係表兄弟其實係1%嘅。表兄弟百分之一咧，咁如果我計八個表兄弟咧，咁個基因嚟講就啱打成平手啦。當然，如果計救咗一個犧牲我一個救九個咧，咁啊有賺添啦，係嘛？咁當然佢係半講笑咁講嘅，但係其實佢呢句説話咧，亦都啟動咗後嚟好多呢方面嘅研究，我哋叫親緣選擇。理論叫做 kin selection 啊 ，kin 就係親緣親屬咁解 ，kin selection 咁就由呢個 kin selection 嗰度引申出去咧，其實就係有一個叫整體適應度嘅概念啦嚇、英文叫做 inclusive fitness 嗱、呢個點解叫 fitness 啦？當然呢個唔係話我哋健身室嚇、操 fit 嗰個 fit 啊，而係即係嗰個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嚇、大家聽過啦，所謂即係物競天擇就適者生存呢、這個適。其實就是 fit 嘛，即係適應嗰個環境啊，咁樣樣嘛，所以個 fitness。但係佢呢個 inclusive 嘅意思咧，其實就係話我哋而家其實咧，原來唔係真係睇一個個體嗰個嘅保存嘅問題，就係翻去之前講過好多次啦，就係話即係原來雞係雞蛋製造出嚟嘅啫嚇，嚟去即係延續佢嘅一個工具咁解啊。因為最後進化嘅主角係基因， 就唔係嗰個生物體。咁所以呢其實你睇嘅呢就係咁樣個基因嗰個保留要從佢嗰個層面嚟去睇嘅。係啦，從基因角度去睇。咁從基因角度去睇呢，所以係解釋得到，譬如喺呢個蜜蜂同埋螞蟻入面。甚至入面呢，可能大家知道啦，頭先講到啦，蜜蜂可以犧牲自己啦，同埋嗰個工蜂啊，係咪，其實好多呢佢自己係唔能夠生育嘅。係咪，佢就係不斷幫嗰個蜂後啊、個蟻後啊咁樣嘅啫。咁嘅時期，喂，咁點解會咁奇怪嘅呢？咁佢都唔生育嘅，咁佢點樣保存嘅基因，點樣可以延續呢？咁但原來呢，即係嗰啲啊生物學家，當然呢嘅 E.O. Wilson 就係一個專家啦，我都講過啊 ,Edward Wilson 本身係螞蟻專家嚟㗎嘛，不過寫咗本 Social Biology 咋嘛。咁但係呢佢哋就好清楚啦，咁佢計算出嚟呢原來係解得通嘅。即係呢啲利他性行為，其實嗰啲就利他性㗎嘛，工蜂工蟻嗰啲就利他性㗎嘛、就譬如你頭先所講就係話哇嗰隻螞蟻擋住啲洪水咁樣。原來佢有咁嘅傾向呢，因為原來佢計嘅時期就唔係計個體個基因，而係計整個 population 入面嗰個基因。咁樣呢就有啲好出名嘅例子嘅。大家必然係有睇呢個咩派少年漂流啦，咁入面呢有一個印象可能真係大家都好深刻嘅，就係講佢一路漂啊漂啊漂個島上面。嘩，以為好似天堂咁樣，但係心裡原來發覺好得人驚個島。但嗰個島上面呢，嘩，周圍都好青葱啊，綠草油油啊，有樹，但係呢都佈滿曬呢好得意，有啲呢即係好似嗰啲油鼠咁樣嘅嘢嘅，嗰啲叫做叫 Meerkat。Meerkat 呢原來中文呢就叫做狐獴，即係狐狸個狐， 真 係 有 㗎。蒙考講係啊，真係㗎，唔係佢作出嚟嗰種生物。咁其實呢就係喺嗰啲半沙漠嘅地帶呢，好似喺非洲㗎。咁就叫 Meerkat 呢，佢哋通常係住喺嗰啲有啲地底呀咁樣嘅。有啲窿嘅。不過呢佢哋好時即係搵嘢食就要出嚟地面搵嘢食嘅。但係佢哋嘅天敵呢其中一個就係嗰啲大麻鷹。咁科學家喺研究呢啲 Meerkat 呢啲狐獴嘅過程入面呢，已經有發覺到呢個問題，又係覺得難以解釋嘅，就係話因為原來有呢個狐獴呢，佢突然間即係佢咁啱佢昂高頭望到天上面有個麻鷹好似盤旋想衝落嚟嘅時期呢，佢就會大聲叫呢嚟去提醒其他嘅。咁嗰啲嘅時期呢就會獨一時間呢就捐返入啲窿度，即刻走，咁嗰啲麻鷹就捉唔到。但係個問題呢一個發出警號呢個呢，就將自己就暴露喺呢個極度嘅危險嘅境地啦。咁嗰啲咁樣嘅麻鷹呢，就分分鐘呢就以佢為目標呢，佢就走唔切呢，佢就會落咗嚟，佢就死咗㗎啦。咁於是呢啲生物學家嗰陣時就真係唔明白，冇理由㗎，呢個咪又係一個利他性行為啦，係咪，就係我哋所謂嘅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但原來呢樣嘢呢又係嗰頭先個問題啦，你係一個好高尚嘅道德情操係啱嘅，但係原來佢都係進化嘅產物。 冇錯， 係進化，因為佢計過啲數咧，嗰啲咁嘅 genetic 嘅 calculus 啊，嗰啲微積分咧，總括嚟講咧，原來係有利於嗰個基因嘅延續嘅，咁當然我呢度噏唔到嗰、那個真係點樣計算啦，但個概念就係咁樣嘅。咁但另一個咧，或者都好快脆講一講啦，因為時間剩翻唔多咧，其實同你頭先講嗰啲遊戲咧，博弈論入面好多遊戲咧，其實係挑戰而家主流嘅經濟學，就係所謂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入面咧，嗰、那個就係經濟人嘅假設啊，嗰、那個叫 homo economicus 嚇，即係作出嚟嘅啫，個名即係 economy economics 啊嘛，經濟學啊嘛，就話人咧就係一個咧叫做效益最大化嘅超級理性計算機器嚇，樣樣嘢其實計到盡嘅咁樣樣。但係佢話原來真實世界入面嘅人咧其實唔係咁嘅，其中一個最出名叫最後通牒遊戲啊，可能大家有啲都聽過，就係好簡單嘅啫。譬如我同你，我同 Jeffy 你兩個人，咁有另外一個咧就負責主導呢個實驗嘅人咧就俾一筆錢，就譬如俾我，就話Eddie， 你就同阿 Jeffy 分呢一筆錢，但係呢你要阿 Jeffy 接受，我任你點樣分個分配，如果佢接受呢其實你就照攞走啦，如果 Jeffy 唔接受呢就一拍兩散咁樣嘅。好啦，咁嗰個問題你估我會點樣分法呢咁樣，或者你會接受乜嘢嘅分配，大概會接受呢咁樣。好簡單，譬如就俾100蚊咁100蚊，如果我話我攞99蚊，我俾1蚊你，咁你接唔接受呢咁？ 其實我就會嘅，我都會 嘅。咁你又好啦，咁嗰啲經濟學家呢就會好好開心啦，聽見你咁講。 有咩？ 但係原喺現實世界好呢個實驗好易做嘅啫，係咪？原來呢個實驗做過好多次嘅，即係過去可能都嗰幾十年。 我睇過之前呢係有啲馬騮都做過。 唔係馬騮就唔係做呢、這個馬騮就做嗰、那個即係獎賞嗰個啫。即係青瓜定係乜嘢咁樣，因為你好難話叫佢即係分俾對方啊，係咪？ 其實我想講啦，不過其實有 㗎。咁樣啦，但我講人嗰個先啦，係咪？即係人嗰個其實都係一樣，即係講真，人都係動物嚟嘅啫嘛，係咪？咁講真嗰個係一脈相承啊。其實嗰個結果呢就係在於我哋普通人嚟講呢就覺得係合情合理嘅。 但係對於讀過經濟學嘅人嚟講咧，就覺得嚇咁樣啊，係嘛？就係話原來咧，其實無論係分嗰個人，亦或係接受嗰個人咧，即係等於我亦或你咧，其實都唔會係太懸殊嘅，將佢分得嚇、啊、分嗰個人係絕少話我99蚊俾1蚊你咧，佢做唔出嘅。其實咧，佢亦都擔心咧，我咁做嘅時期咧、啊，你會 reject。咁、啊、你會即刻拍兩散，我咪咩錢都冇，我貪心一滯啦，我99蚊，但係以為可以攞99蚊，睇下到頭來係一個先都攞唔到，所以係絕少有人咁蠢嘅。咁、 啊、 所以咧，佢通常咧，嗱講真，如果50-50咧，就好穩陣嘅， 就一定 就因為對方一定接受噶啦、啊，覺得你好公道啊咁樣樣係嘛？但係問題咧，人始終係自私噶嘛，所以佢咧就會譬如64啦，係啊，我60蚊，你40蚊，咁一般咧都會接受嘅、啊。如果你話73咧，都 OK， 但係有啲人咧。可能已經唔接受啊，73就話有冇搞錯？你咁貪心，你攞70俾30蚊我咁。但係咧，一般嚟講，我哋發覺咧，如果係低過即係個比例大過咧，應該話個懸殊咧，懸殊嘅程度大過73嘅話咧，開始對方咧唔接受嘅嗰個機會就大好多。嚇、 嗯 啊，如果去到即係82嘅時期咧，就出現好多唔接受。91咧就頭先講過啫，就算唔好話99蚊啊，我攞90蚊，你攞10蚊咧，其實好多都唔接受，佢情願咧。係有一種咁嘅心態，就係、是、我懲罰你。 懲罰。 冇錯啦，情願一拍兩散。嗱、咁樣按係主流經濟學嚟講咧，係完全係唔合理嘅，又係有違理性嘅。因為你原先係咩都冇噶嘛。係。而家嚟講，就算我攞90蚊，我俾10蚊你，你都係由零 好過冇 變咗10蚊啊嘛。你都有10蚊啊嘛。咁如果按照經濟學即係嗰個咁樣嘅所謂對人性嘅假設咧，係嘛？咁照計你一定要攞10蚊啦，就算我俾1蚊你都要添，係嘛？但喺現實世界，佢係做過，有啲人就話啊，會唔會係唔同嘅民族有唔同咧？咁咁真係東方人、西方人嚇、啊，或者係呢、這個俄國人、非洲人，或者係澳洲土著或者乜嘢嚇，即係南美洲乜都好，佢揾過好多唔同嘅人做過，有啲係受過高深教育嘅，有啲咧就係少啊受教育嘅。咁佢發覺嚟講咧係有一定嘅差異，但係嗰個差異咧都唔係話。即係可以接受頭先話，即係90蚊、10蚊啊。 其實呢個會唔會係咧？我哋又係人生出嚟就係俾一個之前嘅行為決定咗，我哋會有咁嘅諗法咧。即係話，其實我哋根本我心裏面雖然有呢個咁嘅數啦，但其實因為我就知道，我喺以前一路咁多年進化咗咁多年呢個基因咧，就係、是、原來大概呢個分比咧係一個比較平衡嘅策略嚟嘅。 嗱、啊，呢、這個係其中一個諗法。另一個諗法咧就係話嗰個 sense of fairness 嗰、那個嗰樣嘢，即係話原來咧一個追求公平嘅心咧都係進化嘅產物嚟嘅。因為個問題，如果你嗰個基因係令到你下下都接受好大嘅不公平嘅話咧、 哦， 其實你係好蝕底嘅。就係頭先講個即係反唔反擊嗰個問題啫嘛，即係你頭先講個反唔反抗嘅問題啫嘛。即係如果你樣樣嘢都係，即係我咪成日批評中國人啦，就是、忍咁啊，忍到日本仔打到咁樣啦，咁樣係嘛？其實忍得滯咧，一定其實喺進化上係愚蠢嘅。但係當然佢惡得滯又係唔好啦，係嘛？咁啊，咁、但係正正就係話，所以人咧其實天生係有一個追求公平嘅心。嚇、啊！呢、這個公平嘅心其實係喺個進化嗰個邏輯所決定嘅，其實喺個基礎上面一個產物嚟嘅、一個產物。咁所以咧，我哋個大腦其實咧係令到我哋好自然地，但其實我哋噏唔出點解，就話覺得哇有冇搞錯？你攞99蚊，我攞1蚊，我情願唔要1蚊咁樣樣啊！咁當然有啲人就拗嘅，就話誒呢個咧就會唔會係因為個數目太細啫？如果個數目大嘅100萬，係嘛？咁我攞90萬，你攞10萬，咁我10萬唔通？唔要咩係嘛？咁、我本來冇噶嘛，咁樣。咁、當然咧，如果去到即係咁大嘅數額咧，就可能會有變化都唔定 嚇、比例。 但係咧，係啦，但係總嘅嚟講咧，個方向咧都係話真係人嚟講咧係會有一個唔多唔少公平嘅心。就算你最先分嗰個咧，都好少會話係即係99蚊嗰樣嘢嘅。 當然 佢兩樣嘢嘅，即係一方面係驚你唔接受，咁咪冇啦。第二樣嘢咧，其實佢都覺得太離譜啊。 佢自己因為佢自己基因裏面咧，都覺得違反自己道德價值。 係啊，講真，其實咧佢亦都可以咁講啊，因為你甚至上可能。邊個做分錢咧？可能都係擲眼仔嘅啫嘛。咁、呢個咧就有少少咧，就有少少似即係話無知的面紗嗰樣嘢啦。嗱、今次就由我分錢啫。我點知下次喺某啲場合嘅時期係由你分錢啊？係咪啊？咁正所謂咧叫做凡事留一線， 日後好相見。 日後好相見啊嘛，Jabby 係嘛？即係所以呢個就係其實進化嘅產物嚟嘅。即係做人咧有風咧就唔好。使盡你就咁解啦，係嘛？即係日後好相見啊嘛，因為我哋永遠唔知道呢、這個其實都係個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個邏輯啊嘛。即係如果你一次咧就一定出賣嘅，但個問題如果我哋重複交往嘅嚇、我哋成日都講一個例子，其實就係個 prisoner's dilemma 就係我哋譬如咧進行一啲秘密交易唔見得光嘅，譬如你想買一啲嘅即係嗰啲嘅古董咁先算啦嚇、即係偷運出嚟嘅，但我係有錢。 咁我就大家咧就要喺唔同嘅地方，我就靜雞雞擺低，即係一袋錢，你啊靜雞雞擺低嗰啲咁嘅古董，咁然後我哋去攞。講真，如果一次過嚟講咧，講真，我梗係傻啦，我都唔去啦。就算我去，我擺低袋石頭都得啦，係嘛？我擺低之後，我就去攞嗰啲，咁啊，最主要大家都交易唔成咯，係嘛？咁其實但係對大家都冇好處嘅。但係咧，如果按照即係籌翻兩難嘅推論嚟講咧，你一定要係咁做嘅喎。 是 因為個問題是你唔知道對方係咪會出賣㗎嘛、啊、如果佢冇出賣咁固然好啦，即係平公平交易啦，但佢出賣咗你，你咪血本無歸，所以你個結論一定係出賣㗎，咁就永遠出賣。但如果 iterated 嘅時期呢，就有可能有協作啦。咁呢個呢就係即係 Robert Essler 當年1984年嗰個協作嘅起源呢，就真係好有啟發性啦、嗯啊。不過呢講下講下，原來個時間又到啦。係咁啊，所以呢又要下個禮拜啊，即係我哋諗下又一個新嘅題目啦。 好啊， 好嘛， 嗯， 好，拜拜。 拜。 人民超市榮譽巨軒隆重推出多款海產食品， 日本廣島 2L 級主食用蠔，呢一隻廣島蠔蠔身肥厚，肉質鮮甜，包裝前已經全部洗乾淨，解凍即刻可以煮食，無論是以日本的清酒煮、砵酒焗，又或者是中式的姜葱鬱蠔，甚至是西式的吉列蠔，都咁好味啊！每包一公斤約30粒，只是賣128元。 在人民超市購物滿400元可享送貨服務，訂購及查詢星期一至五上午11點至下午6點，打嚟25686811， 又或者上 www.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網站選購啦。 英國政府是負債13000億磅，即是10多萬億港幣，加拿大政府負債6000億加幣，即是40000多億港幣。澳洲政府咁好，又成立未来基金，真係要未雨绸缪啊！人哋都係有负债2500億澳元，都係大概20000億港幣。香港係资产净值啊，14600億，係等于香港 70% 嘅 GDP。你同我讲话要成立未来基金，第二我真係好想问你，而家啲钱都係摆喺外汇基金嗰度㗎啦，你成立咗未来基金点解会投资好咗？ 通向环球时事之门，真正言论门常开。 逢星期二晚10點，刘家雄，香港建屋贷款有限公司特约，随意门。